帮助工作， 帮助工作， 工作需要， 工作需要， 经济支柱， 经济支柱， 通过方案， 通过方案， 先去开会， 先去开会， 收到家信， 收到家信， 公事公办， 公事公办， 中外音乐， 中外音乐， 亲密兄弟， 亲密兄弟， 相互帮助， 相互帮助。